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他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他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节点，是我生活出现重大转变的契机。这念头悄然爬上我的心头，如同人像摄影中的背景一般，不动声色地渐次铺陈开来。远处隐约闪着微光，是我不由得忆起威尔的卡尔普曾经和我说过的话。要不是因为他，我的人生恐怕早已坠入了某种截然不同的悲惨境地。多么神奇啊，一个人几段故事竟能就此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 Jenny Bass Gips， 关键就在于当人生节点到来之时，勇敢地迎上前去。 我又听见了他那低哑且带有卡罗莱纳口音的声线，裹挟着往日片段猝然间涌上心头。人世间最可悲的莫过于与机会失之交臂过后的恍然醒悟。只可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初来未达出版社，首次踏足会议室的那个下午，便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我感觉得到，甚至早在乔治·维达推门入座之前，早在他宣布每周例会，也就是我在维达所参加的首次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便莫名的有此预感。尽管过去十年间，我曾在曼哈顿里里外外高高矮矮的大楼间、大大小小的公司里出席过无数次类似的场合，可我知道这次会议必定会与以往不同。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一股魔力。只要这威达手抵桌面缓缓落座，凌厉的视线扫视一圈，宛如一头坚韧的老山羊四处嗅探着可供咀嚼的食物。他的视线在会议室尽头停留片刻，而后迅速移开，那里堆放着大量陈旧的信封、书稿盒和用橡皮筋捆好的文件。这么一堆奇怪的东西竟在威达出版社众多优势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这间公司最为人所称道之处。这等怪事我直到今天才头一次听说。据说这是整个纽约甚至整个出版界为数不多现存至今的几个实体废稿堆之一。电子通讯的时代里，真正由纸张垒成的废稿堆已逐渐像恐龙一般绝迹。电子文稿体积小，易于管理，且可有效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虚拟数据既不落灰，也不会像乔治·维达那堆老古董一样泛黄褪色。领我参观公司的年轻实习生说道：看吧，这就是废稿堆，这儿几乎就是个旅游景点儿。 说完他做了个夸张的手势，然后又立马凑到我的跟前。哦，对了，你可千万别当着大老板的面这么说，这主意打可宝贝这东西了，根本不让任何人随意碰它，也没有人敢直接问他为什么这东西还一直堆在会议室里，大家都会装作什么也没看见，默契的对他避而不谈。然而要对废稿堆视而不见却也并非易事，他占据的地盘着实不小，尤其考虑到曼哈顿寸土寸金的现状，其最高处几乎抵到了西至的天花板，然后由上至下呈扇形次第展开，将桌椅挤在会议室剩下的那四分之三的空间里。据说这只维达执意要保留这堆废稿，我发现这里所有人都像这样连名带姓地称呼这只维达，从无例外。他是希望迈进电子出版时代的年轻后辈们能明白两个道理：第一，这些书稿之所以成为废稿被堆积于此，是因为有些人在投稿的时候没有遵守投稿注意事项上的具体要求。第二，能否在出版界博出一片天地，完全取决于你所翻看的书稿数目。废稿堆如同一个醒目的标识，提醒着我们每个人，你可以出于热爱投身出版业，但若想真的出人头地，就必须甘心为之付出辛劳。想要更上一层楼，发掘出下一本全美国畅销书，并且不被别人将这功劳全部抢走，绝不是什么轻易之事。此时罗杰从邻座凑过来问我，嘿，和你想的一样吗？他暗指那边的废稿堆。罗杰和我十年前就曾是同事，在一家拥有专属邮区编号的大型出版社里供职。他从普林斯顿一毕业就进了公司，年纪轻轻却聪明能干，是个天生的出版好手，典型的长岛精英。我那时顶着一头深色头发，只会瞪着眼睛犯傻，与其说是迅速成长的纽约客，倒更像电影《矿工的女儿》里的临时演员那样。我一边敷衍地点点头，一边密切关注着乔治·威达。这是我入职的头一天，我可不想给老板留下爱说闲话或者有意窥探废稿堆的印象。其实我一直不太确定罗杰与我究竟是敌是友，然而这也可能只是出于我的妒忌。这些年来我几乎已经被定型，只能负责纪实文学和回忆录，罗杰却总能轻松自如地在纪实文学与虚构小说之间来回切换。到了31岁这个年纪，我渴望接触一些新鲜事物，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东西。手机突然响起短信提示音，我慌忙把它抓了过来，一通乱按，想让它立刻安静下来。然而，已经迟了，所有人的视线都已经转向我这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无限的拉长，我的心一下子冲到了嗓子眼里，以高出平常十倍的速度激烈地跳动起来。还没等理智之手能够出现，攥住我的胳膊将我狠狠地按下，我已经本能地开始退缩，垂下头去，只想悄无声息地从这里消失。有些习惯真的很难彻底戒除，即便那些使你养成这一习惯的人与事早已经远去多年。我把手藏在桌子底下，迅速地按掉铃声。不好意思，通常开会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留在办公室里，可我的东西 目前还没整理好。这借口简直苍白的有些可怜啊。不用说，只要是维达的手机就绝对不会在开会的途中突然响起。只是周围陆续传来稀稀疏疏的声响，夹杂着人们刻意压低的嘟囔声，大家似乎都在为什么而做着准备。我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手机铃声在会议途中响起就意味着要被解雇？当然这想法确实很傻，可我已经丢了上一份工作，房租到这周也该到期了，加上这些年来我的所有积蓄，尽管数目十分的微薄，都寄去了某处。这样一来，如果此时丢了工作，这糟糕的局面只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乔治维达指着盖子向上打开的一个硬纸盒，盒子。安德鲁，那个带我参观公司的实习生，立马急步上前，拿起硬纸盒，围着会议桌，将它递到每个人面前。黑莓手机、苹果手机、安卓手机，一个接一个的被主人缓慢而极不情愿地放进盒子里。虽然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出言表示不满，但大家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我就是那个班里的蠢货。太好了，这下同事们可全记得我了，真了不起，他们绝不会轻易忘掉我的。不过乐观一点来看，他们事后想起时大概会一笑置之吧，能把人逗笑总归是不错的。桌子对面实习生趁着乔治维达没注意的空档，冲着我两手一摊，摆出一副无奈的模样。他苦笑一下，朝我使了个眼色，似乎暗含了某种挑逗的意味。我朝他冷淡地笑了笑，但愿他能读懂我的意思。我想说，算了吧小伙子，你还太嫩了，再说我也不想和同事有什么感情牵扯。会议这才真正开始，权力之争正式上演。强势的主编一一登场，积极争取更多更好更有潜力的选题。组员们陆续表态，振臂声援，形势逐渐明朗起来。另一边，来自发行和营销部门的专家们时而身体前倾，表示对某些选题的兴趣，时而仰靠在椅背上，显出不太认同的态度。我把这些全记在笔记里，还标出了废稿堆圈出的地盘，并且一直十分明智地没有发表任何看法。我面前的桌上以及我的办公室里已经堆满了各种书目和书稿，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里也全是需要我抓紧了解的相关资料。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但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掌握全部资料。每天下班之后，等所有人都回家了，我不受任何人干扰地加紧认真研究那些资料，直到眼睛变得疲惫不堪，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才收拾收拾东西去搭地铁。这样我在回家的路上还能再看一段时间。我天不亮就会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如此循环往复。到这个周末我就基本上手了，在下周一的例会上我应该可以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每次提一小点，非常谨慎地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乔治维达并不欣赏夸夸其谈的人，我可是做过功课的，毕竟要为选题争取足够支持，进而一鸣惊人，不落得个惨淡收场， 至少得先赢得大老板对你的好感吧。 Wallace， 麻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加入微大出版社的新成员，我们马上就要散会了。乔治·维达突然这样说，将我一下子推到了舞台中央。 Hollis 是乔治·维达的秘书，他的样子很像《贝弗利山人》中的简·海瑟薇小姐，只是要比他年长几十岁。霍利斯起身站到了乔治·维达的身后，身体微微朝右倾，一头花白的短发将瘦削的脸型衬得棱角分明。听说霍利斯一直追随在乔治左右，从乔治1967年接手家族报业集团开始，到如今成长为这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企业。霍利斯手指修长，撑在桌面上，形成两道圆弧。他神情泰然，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和那天早上翻看我签好字的合同与文书时一个模样。他扫视了会议室一圈，这才说道 ：“Jan Jibbs， 之前在 Stanislaus 国际出版社工作。”主要负责非虚构类作品，在回忆录和历史纪实领域拥有10年工作经验。他是纽约大学的研究生，曾经获得 Aberdeen 艺术与文学奖学金和斯坦贝克奖学金，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团队。他的视线落在了我的身上，看上去既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Jan， 撤开档案上的这些内容，请你再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下你是个怎样的人。 谢谢。 我一时间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确定应该坐着还是站起来。最后我决定站起来，这样才能看清楚每一个人。毕竟要想在一家新公司取得成功，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和同事们打好关系。我迅速回顾自己过往的经历，想找出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不至于让人觉得我是个只知道工作的工作狂。虽然事实的确如此，而且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如果你真心热爱自己的事业，当然不会介意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只不过每当遇到眼下这种情况，我还是会希望自己的经历能更加丰富一些。孩子、房子、某种优雅的嗜好，比如收集古董、种植玫瑰或者别的什么，甚至促使我爱上书籍的童年趣事也不错，比如说父母讲的某个睡前的故事，或者生日时收到的某本珍贵的故事书，想想倒是挺美好的。可这对眼前的形势完全无济于事，对于一个不愿提及过往的人而言，自我介绍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最后我决定简单讲述一下我跟随汤姆·布兰登一起去爬科罗拉多州的某座山，并成功说服他把回忆录签给斯坦尼斯劳斯的故事。当时有好几家出版社都在争取这个机会，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我迄今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体验。 当你试过骑着滑雪摩托从山上俯冲下来，或者因为遭遇暴风雪必须全天24小时蜷成一团之后，我想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活着真好。 我知道他们肯定会觉得我那晚在山上必定是使出了全身解数，而事实也的确相差无几。 那晚过后，汤姆·布兰登知道了一些我自成年之后从未向谁透露的过去，而汤姆·布兰登也信守承诺，没有在和那本书有关系的采访和活动中提及一星半点。我们达成了某种共识，互相为对方保守秘密，谁也不会知道动作英雄汤姆·布兰登到了森林里压根什么也不懂。而我其实是个来自蛮荒山区的女孩。故事以大动干戈的搜救结束，为那本书赢得了大量关注，我却只记得那天晚上实在冷的是锥心刺骨。故事说完，同事们都笑了，除了坐在我身旁的罗姐。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环保过大年。

并非他们遇害了，而是他们不愿意揭发，他们接受修炼的结果，他们乐在其中啊。 好吧，那你就留在这里吧。 李东风突然把手中的人质像报复一样扔向了王鹏翔，王鹏翔下意识地伸手去接，李东风已经窜入旁边的另外一条走廊，奔跑几步才发现走廊尽头并非通向外面的门，而是球幕厅的控制室，马图尔那两个年轻的助手正在里面操作设施设备，他们根本没练过武术，只是神秘人的雇员，被李东风横冲直撞翻倒在地昏了过去。李东风回首将控制室反锁，再寻找其他出去的路，没有，这里只有一道门。不过在控制室的角落里，李东风看到了一样东西，乙烷气瓶。为了保持放映厅里的恒温，神秘人需要这种气体作为制冷剂。 太好了，这里的一切都不能留在世上，他们既能通往天堂，也能诱人坠下地狱。 李东风反锁房间，打开乙烷气瓶，王鹏翔被隔到了外面，他重重地撞击了金属门。 李老师，李东风，你要做什么？ 这是通向地狱的门，我要关上它。 不，这是通向天堂的门。 也许天堂和地狱要走同一道门，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毁掉它。 乙烷气在空间里越来越多，李东风用力搬下一处电器开关，拨开里面的线路，金属门一下下被撞击着，门钉一个个脱落出来。王鹏翔冲了进来，夜煞般地站在门口。 你快走！ 李东风一边说，一边将两条电线的铜丝拨开，分别拿在手中。王鹏翔下意识地往后急退，李东风将电线碰到一起，电火花引燃了乙烷气。爆炸的气浪将王鹏翔推了出去，王鹏翔昏迷了几分钟，也许只有十几秒。当他清醒过来时，周围的一切都在燃烧，那些设备记录着这段时间里园厅中发生的一切，他们十分沉重，无法搬走。李东风就是要他们葬身火海，求生的本能引领着王鹏翔远离火场。终于，王鹏翔摸到了一扇玻璃门前，他已经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他用力一推，才发现那是钢化玻璃，门已经被锁住了。一股浓烟从后面追了出来，王鹏翔倒退几步，猛吸了几口气。那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是一个巨人，而周围都变小了。那扇玻璃门变薄了，变脆了。王鹏翔缩紧藏头，右肩膀朝向前面，凶狠地撞了上去。一声闷响之后，玻璃门在他面前展开，碎裂，变成了几大片，掉落在地上。王鹏翔用力把它们扯开，窜入了自由的天地中。再次呼吸到自然的空气，王鹏翔好不畅快。但他发现自己陷入黑暗之中，诧异了片刻，忽然意识到他们在全光谱的太阳灯下生活了太久，作息规律和真实的昼夜完全失去了联系。周围灯火通明，和他先前见到的印度市容几乎有几十年的差距。 这究竟是哪里？难道我回了中国？ 就在这时，王鹏翔感觉有人从侧面向他冲过来，而且不止一个，一群人从不同的方向围上来。王鹏翔转身准备迎敌，跑在最前面的人突然朝他脸上扔出了一团粉末。王鹏翔大惊，身体像机器一样自然发动，倒飞出去。呼，一团粉末已经打在他的背上，四散在空气中。这时另外一个人从侧面偷袭，王鹏翔不敢对抗，向东窜几步，向西跑几下，结果到处都是拿着粉尘朝别人喷洒的人。 不对，他们不止在朝他喷洒投掷彩色的粉末，相互之间也扔个不停。人群里面男女老少都有，像是在玩一场没有血的血仗。看到王鹏翔又惊又怕的样子，几个向他投掷粉末的印度人觉得无趣，转身离开了。王鹏翔顺着他们离开的方向一看，一个熟悉的企业标志出现在眼里，联想电脑。 这是哪里？真的在中国？可刚才那些明明是印度人。 昏暗中，一个中国男人走了过来，他身上也有五颜六色，被人撒了很多粉末。看到王鹏翔便向他打招呼。 这是什么地方？ 你迷路了？这是班加罗尔国际科技园呀。 那他们在干什么？扔粉末的那些？ 今天是撒红节呀。怎么刚来印度？之前没看过旅游指南？ 王鹏翔读过有关印度的介绍，知道印度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就是撒红节，和泰国的泼水节类似。到时人们相互朝对方投掷颜色去了。可撒红节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现在是几月份？ 公历三月呀。怎么朋友过糊涂了？你一看就不是公司员工，那边有中国员工宿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找我们。 公历三月，王鹏翔已经被绑架七个月之久了。此时天气比当时冷了一些，但在班加罗尔白天仍能达到30度，只是夜间稍凉。球幕厅墙壁上没有窗户，里面的烟火越来越大，从唯一的出口处喷涌出来，才被周围狂欢的人注意到。有人立刻报了火警，王鹏翔被冷风击了一下，脑子清醒了。他离开人群，朝着远处黑漆漆的地方走去。阿里说，被困这么久，王鹏翔应该立刻想到他的父母，想到恋人，想到学校，想到怎么报警去抓绑匪，甚至他应该待在现场看看李东峰的死活。但是这些他都没有想，而是独自走到一处高岗上，背对工业园里灿烂的灯光，双膝跪下，闭起双目调整自己的呼吸。他已经陶醉在原型带来的快乐中了，就像一个吸毒者，毒品远比食物来得重要。不知过了多久，王鹏翔睁开眼睛，长吐一口气，全身毫无疲劳，脑子飞快地流转，精力在四肢中流溢。他想奔跑，想狂跳，想搏斗自杀。班加罗尔国际科技园离市区很远，周围还是农庄，此时已经只深夜，人们都已经睡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暗红色的光斑出现在天际，直飞向这里，在视野里逐渐扩大。最大的时候，它就像一小块着火的云朵，飞到途中它又呈直角向上飞去，既不是天然物体，又比任何飞机都快。 UFO 吗？飞碟吗？王鹏翔望着它消失在西面的天际，他好奇地跑回工业园，那里仍然很热闹，有不少企业在搞狂欢，根本没注意园区角落里的火灾。王鹏翔逢人便问有没有看到那个不明飞行物，结果谁也没看到。 园区里虽然灯光充足，但那块红云如此明显，不可能看不到。莫非只有我才能看到？它究竟是什么？如此神秘的现象究竟有没有某种寓意？ 王鹏翔的头脑迷乱着，像是听到了某种召唤，朝着黑漆漆的方向走去。地平线那边是连绵不断的西高指山脉。王鹏翔消失后不到半小时，古布塔已经带着警察赶到现场， 他顺着自己的线索找到这里，然而晚到一步，只找到正在燃烧的摄影棚。当地消防队从废墟里面找到四具尸体，都烧得面目全非。古布塔意识到里面可能有两个失踪的中国人，立刻通知中国驻蒙买领事馆协助调查。很快杨真从国内赶来，代表中方处理此案。他以最快的速度从国内公安部门找到李东峰和王鹏翔的资料。经过检查，其中一具尸体正是李东峰，另外三具都是印度人，但是来历不明。至于另一个中国失踪者王鹏翔，现场并没有他的遗体。如果王鹏翔从这里逃出来，按理应该迅速地寻求警方的帮助，但此地没有任何警察见到过这样一个中国青年。古布塔还不能肯定他们同时被绑架到了这里。特效摄影棚位于工业园的边缘区，再往外不远就是田野。这段时间里，周围建筑上的监控设备记录到偶尔有车辆进入摄影棚。为躲避那些监控，这辆车的车窗上有贴膜，从外面看不清驾驶员，乘车人也不在院子里下车，而把车径直地开进摄影棚。至于被监控拍到的车牌，经调查也是伪造的。古布塔又调查了摄影棚的用电记录，作为一个特效摄影棚，里面的放映灯加上散热设备，每小时就会消耗20度电。用电记录表明，摄影棚确实经常处于使用状态。警察们拿着王鹏翔的照片，询问园区里的中国员工。一个联想电脑公司的员工回忆着说，当夜他曾经看到过这个年轻人，他明显不是附近公司里的中国人，精神好像也不太对头。此外，再没有目击者发现过王鹏翔。除了警方，还有一些人围绕着夏尔玛的死进行着调查。马利克为了找到那笔失踪的巨款，不惜聘请私人侦探，最后有个事务所追查到经纪人八强的财务往来明细，把结果送到马利克的眼前，让他惊得眼球差点掉到地上。和经纪人阿布舍克、八强串谋转移夏尔玛财产的同伙正是波尔帕德。这些年来，这些钱一笔笔地转到了博尔帕德虚设的海外账户，又经过复杂的洗钱程序，最终回到印度国内。其实博尔帕德与八强串谋，既要转移夏尔玛的财产，又要窃取红树的素材。对于财产，夏尔玛还没察觉，但红树一失踪，夏尔玛就立刻警觉了起来，将八强叫来盘问。八强不以为然，笑话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惹怒了夏尔玛。原型强大的潜力如开闸洪水，让夏尔玛身心膨胀，挥起利刃。黑帮的执行力不次于警察，很快马利克的部下就查到了博尔帕德已经失踪多日，但是他留下了妻子、两个女儿还有父母。马利克吩咐手下将他们通通的请到卡拉里关进地下室。得知博尔帕德手里有2亿多美元，这一家人纷纷的表示完全不可能。博尔帕德薪水微薄，他们家只买了一部号称全世界最便宜的轿车，印度国产塔塔牌汽车。博尔帕德还要和兄弟姐妹各家轮流使用，完全不是有钱人的样子。马利克亲自跑到学者的家，看到里面简陋的陈设，也有了点怀疑。但是私人事务所反复调查，认定就是博尔帕德与八强里应外合，套走夏尔玛的现金。 而且一家人全部联系不上博尔帕德，此人供职的学院也早就失去了他的消息。博尔帕德的妻子苦苦哀求马利克放掉这一家人。 先生，如果那个该死的教授偷走2亿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怎么能指望他在家人欲显示前来赎人呢？ 对他来说是钱重要还是亲情重要？这个我也想知道答案。 古布塔知道此事儿，带着警察找上门来。一番搜查后，在卡拉里中完全见不到人质的踪影。临走之际，他再次收获到马利克的嘲笑。 别浪费时间了，去找那个伪君子吧，夏尔玛的钱都是他偷走的。 古布塔也已经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那个用红书素材当成概念画向动画公司发报项目的人就是博尔帕德，买下摄影棚的也是他，火灾现场还有好多精密仪器的残骸。古布塔请来专家评估这些仪器，结果发现他们都是贵重的生理检测设备，全部买齐至少要花1亿多美元。博尔帕德确实拿走了夏尔玛的钱，但却不是为了挥霍，而是化成了一座实验室。古布塔又回想起邀请博尔帕德血图进行咨询时，博尔帕德面对那张画变颜变色，心情紧张。到了海岸区警察局，博尔帕德对夏尔玛身上的奇迹完全不惊讶。是的，他一直都在研究这些东西，为此不惜用犯罪的手段。警察手里的资料马利克并不知道，更不知道班贾罗尔有座神秘的实验室。他仍然认为钱就在博尔帕德的手里。两天三天一周过去了，博尔帕德毫无消息，马利克便命手下殴打人质，拍下鲜血淋漓的照片，用匿名账户发到网络上，限博尔帕德一天内在网上留言说出自己的下落，否则每隔一天就杀掉一个人质。12个小时、15个小时、18个小时，博尔帕德全无音讯。看来此人要么死了，要么铁下心肠选择钱而不是亲人。24小时到了，马利克来到博尔帕德的妻子面前。 在男人眼里，父母孩子都是血亲，只有妻子可以更换，所以我要从对他来说价值最低的人先下手。 这个没有良知的东西，他不是人。 马利克的手下拖着博尔帕德妻子从地下密室走上地面，捂着他的嘴把他拉向后院。突然一声尖笑划破空气，一根截断的钢筋带着嗡嗡声飞驰过来，第一个歹徒被当胸命中，踉跄几步摔倒在地，鲜血从口中狂喷出来。此时马利克周围有十几个打手，他们一半手持尖刀，一半手持铁棍，两样东西都是卡拉里帕雅特流派的拿手兵器。发现有人袭击，这群人顿时四散开来。面朝外围的马利克武器斜斜地撑在身前。此时已到傍晚，天色昏暗下来，周围树影重重，寂静中透着肃杀。马利克蹲下查看，被击中的打手口喷鲜血，按住他的胸部，打手便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显然胸骨已经碎裂。这种骇人的力量难道是一个学者可以拥有的吗？正思索中，昏暗中又一团黑影飞了过来，一个歹徒仗着身高体壮，用手中的铁棍去击打，轰的一声，那东西四分五裂，打手也捂着胳膊蹲了下来，呻吟不已。原来那是块水泥砖修建卡拉里时留下的杂物，被人随手抓起来当成武器，打手承受不住那巨大的冲击力，腕骨已经骨折了。 一起上。 拉吉也招着手，握着弯刀朝水泥砖掷来的方向奔去。十来个歹徒跟在他后面，马利克身边只剩下两个人，和他一起围在人质身边。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影闪电般的飘了过来，人质惊喜地尖叫了一声：“ 救生！” 这个称呼将马利克吓了一跳啊，马上明白了来人是谁。原来印度女人既会叫出丈夫的名字，平时就起各种绰号来称呼，博尔帕德的妻子干脆拿他的职称当了绰号。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别人好，用一大堆问号，比较谁对谁重要。